第114章，拍皮球。出于学生的本能，余文看到题目的时候，居然认真思考了一下。杨叔看着余文抓着笔，眉头紧锁，纳闷道： 我们的目标不是答错吗？ 对啊。 余文顿时恍然大悟，他大笔一挥，填了个100。这辈子第一次写错误答案，写得那么豪迈。萨利和雪莉趴在桌边，用看弱智的眼神看了余文好几眼。这次都不用犹豫，纸上立刻蹦出一个巨大的叉，余文抬笔就把答案给涂了。下一秒，镜面红色蔓延，所有反光的琉璃台、大理石、玻璃窗都渗出粘稠的血液来。除了余文，其他人都是第一次直面这种情形，亲眼看和旁观差别很大，众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镜子里映着他们的脸，像一张僵硬的全家福，血迹贪婪地往人脸上爬，而他们一动不动，死气沉沉地看着镜子，表情凝固，在某个瞬间看上去像戴了虚假的人皮面具。所有人都被镜子掩住了。在这群大人身后，两个小孩坐在沙发上，洋娃娃似的眨着眼睛，四条短腿前后晃荡着，频率一致，像在看什么有趣的事情。眼看着血液即将从众人脸上横切过去，镜子突然有了动静，砰砰砰砰，这哪是在敲镜子呀，这是在群殴镜子吧，听着像是连砸了好几拳或者蹬了好几脚。吃人如麻的镜面简直就要被锤裂了，听得出来里面的人心情极差且相当不耐烦。萨利和雪莉的四条小短腿顿了一下，也不敢晃荡了，两个小鬼默默地往后挪了一点，老老实实垂头坐在沙发角落。萨利捧着翻江倒海的肚子干呕了好几下，血液活像见了鬼，疯狂缩回镜面角落，沿着冰框小心翼翼地游。僵硬的老鱼突然能动了，老鱼摸着腮帮上的血迹抽着气说： 我去，还挺疼的。 众人陆续回神，当即远离镜面，敏捷地躲过各种角落，把镜子搬成面对面。砰，击打声戛然而止，落地镜的镜面突然像水一样荡开涟漪，一只修长好看的手伸出来抓住了镜框，然后是长腿。油货打头窜了出来，接着是楚玉，殿后的是秦鸠。萨利的肚子像抽了气的球，瞬间瘪下去。萨利常常呕了一声，两眼带泪地瘫在沙发上。吴力指着他，用一种学术探讨的语气对舒雪说： 学到七分，医生都看不出来你是假的。 对于这三位的归来，众人很高兴，也有一肚子的话要商量。余文更加兴奋了： 哥，今天有个巨恐怖的事儿，你 等会儿说。 油货打断了余文的晚间新闻，他脚步没停，直奔楼梯，经过的时候甚至带起了风。仗着腿长，油货一步三个台阶，再加上紧皱的眉头和冷冰冰的脸，吓得余文大气不敢出。转头一看，楚月脸色也很差，活得像谁让他过年讨债一样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 余文用气声悄悄问。其他人也很懵，这话刚问完，游货已经几步上了二楼。游货一把推开房间门，又忽然想起什么般退回来，扶着栏杆绷着脸冲楼下说： 吃的在哪个柜子 啊？哥，你说啥？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秦鸠抬头说： 衣柜左手第二个。 游货扭头就进了房。不一会儿，游货拎着一个大袋子下来了， 人还没走近，先从里面翻了什么东西出来，抛向了沙发这边。锦秋抬手啪的接住，转头递给了楚月。楚月脸上阴云尽退，咕哝道： 谢了，可算活过来了。 众人定睛一看，压缩饼干。 我去， 余文捂着胸口， 我以为出了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了。那个，哎，哥，你们这什么情况啊？ 油货把大袋子往茶几上一搁，拆了一根能量牛肉条，听见余文叫哥，嗯了一声，抬起头，却发现余文是对秦鸠说的。油货叼着牛肉条，一脸耐人寻味。秦鸠挑了一下眉，余文挠了挠头说： 我哥看上去挺饿的，我就不抓着他说话了。那个哥， 我不姓那。余文憋了半天，总算把语气前缀去掉，说： 啊，嗯，哥。哎， 老余脸疼，老余用纸巾擦着血珠，看着他的不孝儿子把秦鸠认成哥。 刘霍对于称呼被占毫不在意，他在秦鸠旁边坐下，闷头吃起了牛肉条。即便很饿，油货也不会给人狼吞虎咽的感觉。牛肉条有点硬，他脸侧的骨骼一下一下的动着，斯文中透着干脆利落的气质。油货和楚月确实饿狠了，提不起劲儿说话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吃着东西，听秦鸠给众人解释情况。严格来说，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，饿是正常的，但也不排除其他情况。吴丽说，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萨利。这一次考试，众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萨利的肚子。这个小鬼总在撑得要炸和饿得要死两种状态间来回的徘徊。比如现在，镜子里空了，萨利的肚皮也跟着瘪了，他扁着嘴，一副想吃不敢吃的模样。 我哥不会被这个小鬼同化了吧？ 余文有点慌。 有可能。 楚月吃完了三块压缩饼干，那种烧心的饥饿感才稍稍缓解。楚月说，我们三个刚刚在镜子里面聊过这个，确实有可能存在同化的问题。 可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也算镜子里的人，生活在镜子里，又能从镜子里爬出来，这个过程跟这两个小鬼很像。 众人脸色一变，气氛顿时有点凝固。被这萨利同化可不是什么美事啊。 不过也不一定，毕竟我们三个都在镜子里，经历差不多，但只有他们两个觉得饿，我没什么感觉。 众人相视一眼，表情变得有点古怪。油货咽下了最后一口，又去厨房接了一杯水，这才对余文说： 你这什么表情？ 哥，你们在镜子里面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吗？ 余文斟酌着说： 怎么了？ 那我们早上在这边讨论的事情你们不知道？ 油货顿了一下，喝了一口水说： 洗碗了没有注意，什么事儿？ 余文有点迟疑，倒是杨叔自己开口说了： 昨晚我梦游了，站在房间门口拍皮球。 拍什么？ 皮球。 杨叔指了指舒雪说： 挺可笑的是不是？我本来还不信，但是小雪拍到了视频，而且后来我发现自己手指上沾了一点灰，所以…… 杨叔沉着脸说： 所以我也同意你们刚刚的猜测，应该就是被同化了。 吴丽紧跟着说：我本来不想提哈，因为有可能主观因素在里面，不过我今天一天也有点饿，在吃一点东西的情况下。吴丽碰到事情喜欢做归纳总结，试图找一个规律出来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进过镜子的人多少都会受到同化的影响，但轻重不同，可能有体质原因在里面。不过影响更大的应该是时长，谁在镜子里面待得久，谁的反应就会强烈。 比如吴丽自己只会觉得吃不饱，而在镜子里面待了一夜的游惑和楚月就饥肠辘辘，见谁都想吃。这对兄妹的表现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被同化的状态也不同。我被萨利同化了，表现就是饥饿。小杨呢，被雪莉同化了，表现就是拍皮球。你们三个在里面待得最久，同化不可避免。吴丽看着秦鸠说，如果你没有表现出饥饿，那可能也是拍皮球了。 秦鸠的表情太过可怕，其他人眼观鼻，鼻观口，根本不敢动，唯独游惑一脸淡定地在拆巧克力，拆着拆着突然笑了一声。游惑掰了一块递给身边的人，嘴角的笑意还没收。 给安慰。 秦鸠看着他翘起的嘴角，接过巧克力没好气地说，行吧，能逗笑了也不算亏。不过这些都还只是猜测，具体是不是真的有待印证。众人用几个满电的手机开了录像，架在几处角落，试着拍点更清晰的东西。晚上九点，考场生物钟再次起效，众人回到各自房间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余文假期熬夜惯了，是个标准的猝死党。余文的生物钟在考场上时灵时不灵，运气好就是一觉到天亮，运气不好，一旦半夜醒了就会越来越精神，不到天亮都别指望能睡着。这天夜里，余文的运气就非常不好。凌晨三点左右，余文半梦半醒间听到了规律的响声，他第一反应是篮球队又要训练了，听听这运球的声音，肯定是他们队长。直到他们队长的球越运越近，有点震耳，余文才咕哝了一句，我一会儿就上场，然后翻了个身。几秒之后，余文一个机灵，倏然睁开眼，训练个屁呀，梦里的队长。就见自己床边站着一个人，身材高而精悍，那人的袖口卷到了手肘，手腕动作间小臂的肌肉线条特别流畅。窗外后院的墙灯照进来，那人半边脸在光下，半边脸是阴影，垂着眼皮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余文当时就瘫了，秦鸠在自己面前拍皮球，余文脑中飞速闪过三个想法，这拍得像篮球，好帅，我要凉了。余文一咕噜蹦起来，以今生最快的冲刺速度直奔二楼，绝望地叫着， 哥，救命呀！